清风飞了，天上的风筝哪儿去了？ 我是否还是你的唯一？别再让这

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如果有一天梦想都实现，发觉原来什么都可以，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？你的眼睛眯着笑，等你喝可乐，等你找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你说今天的烦恼，但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想的太多，也许应该回到被窝，梦里会相遇，就毫不犹豫大声地说，我要说。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 多么痛的领悟。

竟是为爱讨好，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。若有情太难了，想别恋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 片段，城里的月光。

心爱的

说穿了只剩回 回忆在作祟，倒转的爱情曾经多美，快转的爱情能有多美，如今是谁拖着谁还不下撇，难道谁还想转谁的眼泪，倒转的爱情曾经多美，快转的爱情能有多美，如今是谁拖着谁还不下撇，难道谁还想转谁的眼泪，顺着天，顺着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中国美业领航者东方明简美妆造型 SPA， 都市精英与时尚达人的聚集地。东方明简原创发艺，高科美颜，给您带来奢华、质感、科技、唯美的优质体验。东方明简，只为遇见最美的你。 畅快的葡萄酒大战，海报的 DJ 音乐，璀璨的灯光盛宴。9月15到17号，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，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。咨询热线：0108036-0997。 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：0105175-2200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Thank you.